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JS 的《杀破狼》，这首歌曲呢也是《仙剑奇侠传》电视剧的片头曲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老狼2002年《晴朗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这首歌的词曲创作是高晓松，歌的名字呢就是一个人的名字，叫麦克。这个麦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总爱穿上那件印着列侬的衬衫，总是一天一天不厌其烦地举起伞，总爱坐在路边看着车来和人往的这么一个男人。 你总爱穿上那件印着列侬的衬衫，总是一天一天不厌其烦举起你的伞。你总爱坐在路边看着车来和人往，总是对着沉默的人们发出些声响。麦克，你曾经远远飘荡的生活像一只塑料袋在飞翔。麦克，你曾经像一条船长满了里里贝壳显得荒凉。麦克，你再度回到这城市，可曾遇见旧日姑娘，头上插着野花，身上穿着嫁妆。算那杯清水和女孩，总是一遍一遍不厌其烦想他们的未来。你总爱攥着一把冻得冰冷的钥匙，总是对着厚厚的墙壁转过身发呆。麦克，你曾经远远飘荡的生活像一只塑料袋在飞翔。麦克，你曾经像一条船长满了里里贝壳显得荒凉。麦克，你再度回到这城市，可曾遇见旧日姑娘，她头上插着野花，身上穿着嫁妆。曾经远远飘荡的生活像一只塑料袋在飞翔。麦克，你曾经像一条船长满了里里贝壳显得荒凉。麦克，你再度回到这城市，可曾遇见旧日姑娘，她头上插着野花，她身上穿着嫁妆，她头上插着野花，她身上穿着嫁妆。 这是来自老狼的麦克，听起来是一首很忧伤的歌曲。继续接下来转换节奏，来到的是蔡依林2009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，这是蔡依林的第十张个人专辑，也是加盟华纳唱片的首张专辑。这首歌告诉我们，女生要坚持做自己，不要畏惧别人的眼光。 有了时间，全世界，却发现美丽没有起点点，谁穿着停歇不更变，停止了自转变成一个茧，你我都希望特别，也不敢太过于改变。 Yeah， 流行是一种安全，人们造得太有趣，你是划破世界里限量版。灵魂出窍，甩平凡嘴脸，从此闯进

在漂浮在美丽，我终于相信分手的理由有时候很动听，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，来交换你我温柔的关系，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，我却始终不能融入心里，下定决心，以为自己要的是曾经，却发现爱一定要有回应。 滔滔两岸潮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